表情竟是没有情绪，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，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，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，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，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，你受的感情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， 重演，想对。

车长超五米，七人座宽式格局，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，更配备 2.5T V6 引擎，百公里加速 6.9 秒，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。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，体验途昂强者风范。Termont 途昂，强者雄心。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，销售热线6937-8663。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十月激情狂欢会，每天都有金秋好礼相送，还有亲子互动万圣节派对，就在10月29日，雪佛兰全系低价来袭，全场折上折加返现活动，尖叫福利等你来嗨！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6137-7777，6137-7777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壤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。50-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永居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记得有我。 逝去的岁月中一路春风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红，别忘了我，在你生命中走。 是什么让我们可激动？ 是什么让我们难重逢？ 是什么让快乐无影踪？亲爱的你要去哪？ Thank you.

握在我怀中，为何当初一句天长地久像随意的咳嗽，也许爱给的太多，手牵着各自反方向走，拥抱的时候逐渐变得沉默，爱你认你然后抱紧你，要多久才能更明白爱情，于是看你想你然后忘记你，因为陌生而相爱，因为了解而分开，还记得我很快乐，至少我们曾拥有什么，时光已经变迁，多年以后你有没有保重，如果能从头来过，我们会不会更缓慢更温柔，也许一开始点头了后就擦身而过。

下他们的汗水热血，多少人只是贩卖台面上的谎言，多少人随时准备远走高飞，多少智慧才能破解这虚伪的一切。 长夜漫漫会有尽头，我在黎明牵你的手。 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绝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。 Show